我国慈江岛江界市的徐徐的千里路学生少年宫改建完工并交付使用。宫殿拥有30多个小组室和可以进行艺术演出的多功能化的体育馆等，为青少年学生的课外教育所需的条件和环境样样齐全，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。竣工典礼9月8号在当地举行。竣工典礼上，讲话人说，宫殿处处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不朽的领导业绩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采取充满恩情的措施，已使宫殿的改建工程达到了最高的水平。